毫无手札，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四百七十一章，家下呢个问题都未等我明白过嚟，就见到两个人已经喺个尸体旁边啊踎低咗。尊瑞啊对阿中公使咗个眼色，中公就从个装备包嗰度攞出啲香嚟点着咗。所谓嘅神三鬼死，中公就捻住四支香点着，手里边啊念念有词咁讲：徐兄弟，怪我哋就嚟迟咗一步，未能够救你条命，你又安心咁去啦。一阵间会将你火化嘅，保证会将你啲尸骨啊带翻去，落叶归根嘅，绝唔会等你孤苦伶仃咁留喺呢个地方。屋企里面嘅人呢，当家就肯定会妥善咁安置。不过你嘅尸体而家烂到咁样样，我哋又觉得有啲挑机，所以不得不就要搞清楚。如果有啲咩得罪嘅话，希望睇喺我哋一片好意份上，千祈就咪责怪。咁样样系咁念念有词啊，讲完一次，攞出咗无烟炉，就将个香插咗喺个炉上边，充当住系香炉啦。跟住就见到尊瑞攞住把匕首，对准万事通嘅腹腔就割咗落去。呢一割，液化咗嘅嗰啲黄水系咁叭叭声流晒出嚟，恶臭到不得了。其他嘅人就不由得齐齐向后退。豆腐啊嬲啦，佢啊想上去阻止，我扯咗佢一下讲：，唉，唔好过去啊！豆腐啊揞住个嘴，闷声闷气咁讲：，哎呀，仲唔过去，人都死啊！佢哋两个咁样做真系太缺德啊！系咪食饱饭等死我啊？我心里边就何尝唔难受啊！毕竟呢一次喺我哋个队伍里边，大家都系一条心，一路咁相处落嚟。除咗欧阳圈有啲大小姐嘅脾气之后，搞咗一啲不愉快，其他嘅都系好和气嘅。即使相处嘅时间唔长，回忆起上嚟，我亦都能够谂起喺大漠扎营嘅时候，万事通啊不善言辞嘅笑容，同埋喺佢眼里边时不时流露出嚟对中公嘅崇拜之情。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嘅偶像。听讲万事通是一手由阿中公提拔上嚟嘅。中公喺插香嘅时候，我睇到咗呢一个做事一丝不苟嘅铁汉子，佢嘅眼里边系湿润嘅。呢一路行嚟，大家数度经历咗危险，相互扶持，而家个同伴落得咗咁样嘅下场，我就真系有啲受唔到。更何况豆腐向嚟就心软嘅，所以而家见到佢咁激烈嘅反应，我亦都只能够劝慰，并且讲明咗其中嘅原因。呢一个巨人观嘅尸体系长时间腐烂先会出现嘅，而从我同阿豆腐离开到被困嘅石壁，再到脱险打开黄金门，事实上呢一个咁嘅过程就唔系好长，大概咧就三四个钟嘅啫。咁短嘅时间，尸体点解会变成咁呢？尊瑞而家显然喺度验尸，对于赌斗世家嚟讲，喺呢个尸体嘅了解之上，必定咧比起我哋呢啲咁嘅半路出家嘅人就要犀利。睇嚟尊瑞系想揾出个原因。豆腐啊，仲系唔忍心，佢又讲：，唉，你唔系讲咗啦噶啦咩？可能系嗰啲环境造成噶嘛。唉，再讲啊，人都死咗啦，再嚟追查啲咁嘅嘢有咩用啊？我话反问：咁如果唔系环境造成嘅咧？豆腐就唔出声啦，佢啊坐喺个石梯上边，唔再去睇尊瑞佢哋两个人喺度做嘢。冇人愿意去睇呢一幕嘅，我哋其余几个干脆亦都转过身去。各自就戒备起上嚟，系以防有啲咩变故出现，或者嗰啲呼许铎会唔会又是发难。大概十几分钟，一个简单嘅验尸就完成咗啦。中公同埋尊瑞就将固体燃料放咗喺呢个尸体上边，开始点火焚尸。佢哋就将嗰啲污糟嘅外套同埋手套剥咗落嚟，顺手就掟咗喺个台阶上边。 两个人的神情都是有点凝重，最后还是中公先开口讲嘢，结果表明这条尸已经死了十到十二日了。张文一听就吃惊地讲，吓，点解会咁嘅？时间唔系应该只系四个钟先啱咩？豆腐讲，唔通老取嘅尸体跨越时空？喺家阵有咗固体燃料嘅帮助，焚尸嘅大火就熊熊咁烧起上嚟。由于尸体已经胀晒起，所以焚烧嘅时间就缩短，大概二十几分钟之后就被只烧得剩低骨灰啦。尸体产生的浓烟就好大，众人都退到了石阶梯的底部，恶高的头就望住前边高处燃烧的火焰，声音就显得有点沉重。万事通的尸体为什么会在短短未到四个钟头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呢？唔通真係好似豆腐所讲嘅呢一具尸体时空穿越咗？其余嘅人明显亦都唔明白呢度究竟係咩回事，一时之间大家都无言。黑暗比熊熊燃烧嘅火焰就驱散咗好多，由于戴住防毒面具，所以嗰一种燃烧嗰时产生嘅味就被隔离咗。约摸二十几分钟之后，火焰就熄咗啦。地面上边就留低咗一堆灰白色，伴有一啲焦黑嘅颗粒嘅骨灰颗粒。中公就腾出一个防水嘅工具袋，将啲骨灰就执咗入去，拍咗一拍胀卜卜嘅袋，好似系喺度拍万事通嘅膊头咁。跟住将呢个密封嘅袋就放入咗装备包入边，讲：小徐，我哋翻屋企啦。我睇得出嚟喺成个队伍里边，最难受的应该是中公。我们执好晒骨灰之后，都没时间再纠结尸体为什么会加速腐烂的事，跟着就顺着这个石阶而上，准备就沿着来的时候的路行回去那个洞口下边，然后就返回。怎知道到了原地之后，我们打着个灯光向上一看，发现我们原先架设起来的那条绳索竟然唔知点解就跌咗落嚟喺呢个石阶上边。由于上边嘅石料材质特殊，冇办法系落地钉嘅，所以我哋当时呢系用咗一条好长嘅铁轴喺度打横咁卡住喺呢个四方形嘅洞口嘅上边，然后先架设呢一个绳索嘅，打嘅亦就系越拉越紧嘅活动结。按照道理嚟讲，呢条绳索点样样都唔可能滑落嚟先系噶噃。豆腐讲：哎呀，死啦死啦！条绳索滑咗落嚟，咁高嘅距离，我哋点样上去咧？我啊示意大家将啲灯光聚集到一齐，向上边嘅洞口打过去。我话讲：我哋有探音罩，只要横喺洞口嘅嗰个铁轴子仲喺度嘅话，就可以再架一条绳索。比起可唔可以架设绳索，我觉得更加奇怪嘅反而系呢条绳点解会跌咗落嚟嘅呢？家下大家嘅目光都齐齐打到咗上边嘅位置，之前嗰一条铁轴显然仲横住喺个原位。咁一睇，大家都觉得呢条绳索忽然之间跌咗落嚟就有啲唔对头啦。一时之间对住上方嘅洞口几经试探。冇几耐都发觉冇乜嘢唔妥啊。欧阳轩点会食过呢啲苦头啊，经过一番咁嘅搞作，佢身体就开始有啲唔舒服，佢又揽住双臂喺度发冷。专瑞就摸咗摸佢嘅额头，话係发烧，仲係尽快离开呢个地方，早啲安顿落嚟好啊。於是大家都唔諗咁多啦，摸出个探音爪，将条绳索就套咗喺探音爪上边，通过机关发射盒就射咗上去，力度啊好大嘅。只见到机关发射盒发射咗之后，嗰条绳就猛咁向上飞咗出去，探音爪就稳稳咁卡咗喺上边嘅铁轴嗰度。专瑞啊，发力咁扯咗两下，非常之稳固。於是佢就一马当先咁爬上去。大家的目光就停了在专瑞的身上，一时就没看去其他地方。 而就喺呢时，我猛然瞥到喺个洞口嘅上方，唔知点解显然出现咗一个巨大嘅黑影，好似系全部咁塞住咗喺个洞口嘅上方，亦都睇唔清究竟系人定系鬼。我大吃一惊，大叫讲：喂，川穗，快啲落嚟！川穗显然亦都发现咗啦，佢系想退身，但系就为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嗰条明明好稳阵嘅绳索竟然突然间就划开咗，一瞬之间已经爬到有十几米高嘅川穗系咁就跌落嚟。情急之下，我下意识向前一扑，猛然就将就快揼到落地面嘅砖碎撞咗下。呢一撞就削减咗个重力，但系我同砖碎两个人嘅身形唔稳，喺呢个向下倾斜嘅石梯上边，一下子就控制唔住身形，跟住就向下碌，碰头撞脚就真系在所难免，痛到不得了就唔使讲啦。关键嘅系呢个石梯嘅两边系悬空嘅，根本上就冇护栏嘅。我哋两个人根本上就全部都控制唔到，直接就向住石阶梯嘅边缘就碌过去。千钧一发嘅时候，我一下子伸出只手就捉住咗砖碎只脚，而砖碎反应亦都好快啊！佢两只手啊即刻掹住个石梯，两个人就系咁挂住喺个空中揈下揈下。砖碎家就靠住两只手承担住我哋两个人嘅重量，手臂嗰啲肌肉咧就绷到行晒。豆腐佢哋几个睇到啊，急急忙忙冲落嚟，猛咁扯住砖碎，将佢嘅人系咁向上扯。等到我哋两个爬上个石梯嘅时候，面上边就青一块紫一块，扯住大气，一阵嘅后怕，我就舒咗一啖气，同阿砖碎讲：唉，真系多得你啊！唔系嘅话，肯定就会跌落去嘅啦。砖碎又揈咗揈手，佢又讲：唔使讲啦，唔系你咁一撞，我就算唔跌死都会跌残嘅啦。豆腐又讲：唉，你哋两个唔使咁客气啊！头先嗰个洞口上边究竟爬住嘅系乜嘢？我拧咗拧头讲：唉，真系冇睇清楚。砖碎嗰半张靓仔面就阴沉沉咁，另一块毁咗容嘅面睇起上嚟就非常之恐怖。佢就眯咗眯眼讲：我睇到咗啦，系之前引我哋落嚟嘅嗰隻嘢。引我哋落嚟？我心里面打咗个突，咁嗰个咪就系个细蚊仔？嗰个细蚊仔究竟想做乜嘢呢？我回忆咗一下佢一直嘅行动，猛然意识得到。那个女童一直以来似乎就是将我们向这个地方引，而家我们要上去，她又在从中作梗，那难道她是想将我们困死在这里？豆腐一想到就吃惊不已，跟着她很生气地说：我顶你啊，我们啊还帮她火化添。呢咁嘅小朋友真系太冇良心啊！如果唔系石头唔食完粽子嘅话，就一定叫阿石头啊将佢吞鬼咗佢。我啊叫豆腐，唉，唔好扯埋晒啲有用冇用嘅嘢啦。我话讲，如果嗰个女仔一直系喺上边作祟嘅话，咁我哋根本上就上唔到去噶，一定要谂个办法。砖碎就讲，将佢引落嚟，面对面先好落手。豆腐蚀咗一声，忍落嚟，你打算点对佢啊？砖碎啊，睇咗佢一眼，不冷不热咁讲：而家讲出嚟，佢仲会上当嘅咩？讲完，佢又对阿中公打咗个手势，示意请香。按照惯例，如果请香嘅话，中公呢就先点一支玉美人。玉美人一点起，橘黄色嘅火苗一下子。就变成咗青绿色，豆腐低声咁讲：吓，喺度喘气。